每次讲介时都双手叉腰，慷慨激昂的演讲。你们毕业了，都要去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击日寇就免不了牺牲，但是为了国家民族做出的牺牲是光荣的。你们的父母就是我蒋介石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就是我蒋介石的兄弟，你们的姐妹就是我蒋介石的姐妹，你们的疾苦就是我蒋介石的疾苦，你们的胜利当然也是我蒋介石的胜利，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蒋介石在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有时也会嘘寒问暖一下学员，问学员们伙食怎么样，钱够不够花。此时的吴奇尧还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调皮劲儿，高声喊道：报告校长，这个月的赏钱花光了，能借几个钱用用吗？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蒋介石也没有想到还真有人敢向他借钱，脸上露出一丝尴尬，马上说：校长，我身上从来不带钱，问夫人要吧。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笑盈盈地从小手包里拿出钱递给吴奇尧，同学们在哄笑中把吴奇尧借来的钱当场分掉，买香烟，买吃的东西。从这以后，蒋介石凡是来航校，总是忘不了把自己的每个口袋里都放上一点钱，而借钱也几乎成了保留节目，学员们甚至可以去翻他的口袋。后来黄埔军校中央航校第11期，这80多个学员当中的绝大多数飞行员都在抗日战争的空战中光荣牺牲了。梁从诫先生曾经在《长空记》中回忆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父亲梁思成和母亲林徽因带着他和姐姐还有外婆随一批文化人匆匆离开古城北平，往西南大后方撤退，沿途都是逃难的人群，一片混乱。到了10月才辗转来到了长沙，又赶上日本飞机空袭，炸弹落在离他们临时住房只有10几米的地方，全家人死里逃生，行李却都埋在了瓦砾堆下。12月初，他们好不容易搭上长途汽车要去昆明，破旧拥挤的汽车艰难地颠簸在险陡狭隘的盘山土路上，沿途停宿荒街野店，臭虫狮子成堆，小偷土匪时常出没。林徽因早年得过肺病，体力已经不支，几天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乡前交界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 散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一家人沿街探问旅店，走完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铺位。由于前方公路塌方，这里已经滞留了几班旅客了。林徽因不停地咳嗽，不得不把儿子放到地上喘息。他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他们闯进一家茶馆，求老板打个地铺，结果都不准。全家人围坐在屋檐下，无计可施。忽然听到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都是西方的古典名曲。梁思成跑进漆黑的雨夜寻声找去，当他敲开那家客栈的房门时，乐曲戛然而止，一群身穿空军学员制服的青年人看着他。待说明来意后，他们马上热情地腾出了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林徽因搀上那吱吱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是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往昆明撤退，被阻隔在晃县好几天了。这一夜，林徽因患急性肺炎，高烧近40摄氏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梁家与这20多个飞行学员结下了特殊的情谊。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到了昆明，而这批学员也在乌加坝机场的航校受训。20岁上下的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远离家人，甚至无法通信，生活枯燥寂寞。假日里他们就经常来梁家聚会，刚好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是航校第17学员，也来到了昆明。这样梁家就与这批飞行学员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组建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在家破国危的时刻，显得尤其珍贵和温馨。他们把梁思成、林徽因视为长兄长姐，经常说说心里话，发一发牢骚，骂一骂可恶的教官，抱怨飞机的破旧，幻想能够开上美国或者英国新型的驱逐机。有时一同泛舟在500里的滇池之上，拉琴、唱歌、游泳，他们还偷偷欣赏俊俏的船家姑娘，为哪一个长得更像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而争得热火朝天。一年多以后，这批年轻人飞上了蓝天，鏖战长空。毕业典礼时，因为他们都没有亲属在昆明，就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做他们的名誉家长，到典礼上致辞。然而这场中日大空战异常惨烈，紧接着就不断有噩耗传来。梁家接到了第一件由部队寄来的公函和一个小包裹，陈桂民的死亡通知书和他的一些日记、照片和信件等遗物。陈桂民的个子不高，方脸，是个嘻嘻哈哈爱热闹的小老广，经常用浓重的广东口音给大家讲故事。他自己的故事也多。一次，一架滑油箱被打落的日机向他俯冲射击，没有击中，却从他敞开的座舱上淋了他一头一脸乌黑的滑油。他本来就长得皮肤黝黑，落地后简直就是一个黑人，战友们都笑了。还有一次，他在空战中把子弹打光了，发现被一架日机咬住了尾巴，可是那个家伙也没有子弹了，两机并排飞行，就掏出手枪互相射击，手枪子弹也打光了。陈桂民决心把敌机撞下来，可是人家仰仗飞机的性能优越躲开他了，接连两次都不成功，急得他直掉泪。没想到这么开朗乐观的小伙子竟然在他们这一批学员当中第一个牺牲了。 周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叶鹏飞也是广东人，与陈桂民相反，他个子瘦长且不善言谈，是个静静的大男孩。由于战机太过陈旧失修，他两次遇到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跳伞，这使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流着泪对亲人说，他无言以对江东父老，并发誓绝不跳第三次。哪想一语成谶，这样的倒霉事竟又让他碰上了。一次警戒飞行返航时，他的战机又发生了严重故障，长机命他跳伞，他却没有从命，而是与心爱的战机一起投入大地的怀抱。对于叶鹏飞的死，人们感到特别悲哀和压抑。还记得在晃县那个雨夜中让他们结缘的小提声吗？拉小提琴的就是黄栋泉，他的遗物也寄到了梁家。他牺牲的特别壮烈，也是在击落一架敌机又去攻击另一架敌机时不幸被击中的，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无法收敛。林徽因一次次的捧着阵亡通知书和他们的遗物泣不成声。1941年，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在成都空战中阵亡。面对这重重打击，林徽因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由心生，不能自持。林徽因认识的这批飞行员中就只剩下了林耀。林耀是福州人，他在同期飞行员当中年龄最长，也是最沉稳老练的。林徽因待这个同乡同姓的年轻人更如亲弟弟一般。林耀常给梁思成和林徽因写来长信，林徽因总是反复地读，并对丈夫说，这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林耀也在1941年的一次空战中左肘被击穿，虽然没有伤到骨头，却打断了大神经。伤口愈合后，医生又为他做了第二次手术，强把神经接上了，可从此手臂不能伸直，而神经痛是最为难忍的。医生知道他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就建议他买台留声机，用音乐来镇静神经，同时辅以各种恢复性的锻炼。他一面大声放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面利用各种能够用上的体育器械拉直自己的左臂，常常疼得他大汗淋漓。就这样，他逐渐恢复了手臂的功能，又回到空战第一线了。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林耀却在衡阳空战中失踪，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至此，林徽因认识的这20多个鲜活的热血好男儿，全都殉国，战死长空。这对林徽因心灵上的创伤尤为沉重，久久不能释怀。他以满腔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下了长诗《哭三弟恒》。此时林恒牺牲已经3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的弟弟。1937年12月13日，南京实现，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一些机关仍然留在武汉，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集散地的武汉三镇，这时已经成为日本侵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得意忘形， 更加肆无忌惮，拟制了一个进一步溯长江西犯、攻占武汉三镇的作战计划。在他们调集大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日军航空兵开始了对武汉的空中轰炸袭击，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工生产基地、空军机场等等，以瘫痪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为日军地面部队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苏联空军志愿队进驻武汉和南昌以后，日机不断来轰炸，多次遭受日机狂轰滥炸的武汉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混乱、恐惧的气氛。武汉城中的商贾富绅、官吏显贵，早已收拾起金银细软，或退入川北，或飞港出洋。国民政府各部门也在月初撤销，限期迁往重庆。前方隆隆的枪炮声，还有从前线潮水般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伤员难民，沉重的眼泪、叹息和绝望摧毁了人的信念。这座城市的安宁祥和已经荡然无存，西迁的滚滚大潮开始蠕动。在武汉市沿江大道的山海关路上，坐落着一幢看上去很普通的青灰色砖楼，进出往来的人员看上去很平静，异样的呢子军服依然挺阔，金黄色、栗灰色、黑色的头发依然梳理得整整齐齐。每天训练、作战或者散步归来，他们碰到中国人总是主动打招呼，对孩子们更是亲热，称他们为小天使，拉着他们玩耍。孩子们也很喜欢他们，叫他们大鼻子叔叔。每到这时，他们笑得比孩子们还纯真、还响亮、还开心，给这座慌乱的城市留下了阵阵笑声。1938年初，日机32架空袭我汉口空军基地，投弹百余枚，苏联四架轰炸机被炸毁，中苏空军起飞与敌进行空战，我机被击落两架，苏联飞行员柯鲁白牺牲。铁心要保武汉的蒋介石这下怒了，当天紧急召集第四大队全体飞行员训话。原第四大队飞行员董书鹏回忆，训话是在汉口空军俱乐部二楼会议室，现汉口汇通路三号中南电子大楼进行的。参会的还有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以及毛邦初、钱大钧等空军官员。蒋介石生气地说，日机再来武汉，不论多少，你们都要给我打下来，打不下来用飞机去撞，也要把日机撞起来。高志航牺牲以后，李桂丹接任第四大队大队长的职务，从此第四大队改名为志航大队。自814空战半年来，李桂丹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一个活蹦乱跳、服饰整洁的东北帅小伙，如今却成了一个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怪人。过去常开的笑口，如今却像是用铅封上了似的，很少能蹦出一句话来。到了训练场，他就咬着牙发着狠，两眼喷着凶光，手下的队员人人怕他。元旦，李桂丹获得了军委会授予的二级云辉勋章。当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在激昂的进行曲中把勋章别在他胸前的时候，他没有笑，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在猜想眼前这个面皮白净的副总指挥是否在云间与敌人交过手，他更想知道那闪着皎洁光芒的双眼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他为什么要逼着第四大队改变航向去洛阳，又从洛阳飞到周家口。那机场警报不灵、管理混乱，他不会不知道，

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文学家张悦的《送梁六自洞庭山》，这是作者谪居在今天岳阳时所作的送别诗。梁六就是作者的朋友，潭州刺史梁之威。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送梁六自洞庭山是张悦被贬为岳州刺史时在为梁之威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创作的诗。由于那里靠近洞庭山，所以标题才会使用自洞庭山这四个字。诗歌的大意是，放眼遥望洞庭山一带的秋景，成天看到的就是这孤独的山峰漂浮在水中。传说这山上曾居住着神仙，可惜未能得见。我的心潮随着那荡漾的湖水绵远悠长。一位被贬的诗人送朋友途经此地前去京城征帆远去，他的心情该是何等凄婉。这正应了孟浩然的那一句，天涯一望断人肠。而送梁六自洞庭山的第一句似乎也要表达这层意思，但只说到巴陵一望，后三字就戛然而止，转而写成了洞庭秋，似乎是在纯粹写景了。这景致写得不渲染不着色，只是简单，却能让人感受到秋风萧索的凄凉。洞庭山也叫君山，位于岳阳市西南的洞庭湖中，是800里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与千古名楼岳阳楼遥遥相对。传说这座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后来因为顺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葬于此，屈原在《九歌》中称他们为湘君和湘夫人，所以后人将此山改名为君山。君山小巧玲珑，四面环水，风景秀丽，空气新鲜，是避暑胜地。它峰峦盘结，沟壑回环，竹木苍翠，风景如画。那里的古圣名迹众多，历代文人墨客围绕君山的奇、小、巧、幽、古，要么著文赋诗，要么题书刻石。在那里，有中国发现的历史上最早的摩崖石刻和新石器遗址，有秦始皇的封山印、汉武帝的社交台，还有宋代农民起义的飞来中、杨腰寨等。每一个古迹都是一段厚重的历史，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悠久的记忆。特别是自唐代以来，李白、杜甫、黄庭坚、辛弃疾、张之洞等墨客骚人都曾登临君山揽胜抒怀，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岛上古木参天，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儿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通过测试的坚强和丽丽又被重新关押了起来。面对海哥这位喜怒无常的暴君，大家对自己的命运将如何走向更是没了把握。烧烤派对结束后，自荐偷偷把马鹏留下，试图拉拢马鹏与自己联合。马鹏想了想，老老实实地说： 是，不过我也不能确定正确率有多高，会这里的地图，一半凭路线勘察，一半是凭空间想象，比如猜山脉的走向、洋流的方向。 自荐大喜过望：你太牛了，那你能找到出岛的水路吗？乌马鹏摇了摇头： 暂时还不可以，有机会再进出一次也许可以。 自荐重重地拍了一下马鹏的肩：你太厉害了，所以啊，你才是最可能满载而归的人，你一定要跟我联合起来。 可是我为什么要和你联合？ 自荐显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没错，你是小鱼的朋友，小鱼一定会在海哥面前为你说话，和你比起来，我和我妈对他们来说更像外人。可我能帮你啊，我知道你喜欢小鱼。突然被一个比自己小的人戳破心事，马鹏有点挂不住了。 我先回去睡觉了。 自荐急了：哎，马鹏，难道你想跟游戏世界里的女朋友过一辈子吗？碰到自己喜欢的人为什么不追啊？马鹏有点被触动了，半晌才回应： 可我不知道怎么追啊， 有时感觉他对我很好， 可又好像他一直把我当小孩。 那是因为他身边现在有个王法。自荐提示。马鹏笑了： 不可能啊，他俩是冤家对头，说不了两句话就得撕，我还得经常调解他们的关系。 自荐同情地看着马鹏：那是你不懂女人。我妈说了，他俩有戏，撕着撕着最后就会走到一起的。你想想啊，王法现在已经通过海哥的测试了，他们之间最重要的一道障碍已经没了。如果你是小鱼，你会选择又帅又可靠的能力者吗？这一点马鹏从来没想过，太可怕了。 不，你这是在离间我们，我不相信你。 马鹏心慌意乱地退了几步，然后拔腿奔进了丛林。马鹏，马鹏！自见追出两步，又怕别人看到，只得作罢。马鹏回到木屋时，那一桌牌鬼激战正酣。由于都身无分文，谁输了就得在耳朵上夹芦苇杆。初六和阿牛显然不是对手，耳朵上夹着，嘴里咬着，连碧荷姐头发上都插了几根，只有王法得意洋洋，一根都没有。用一个替初六奔本的借口，马鹏加入了斗地主阵营。他基本不叫装，但配合碧荷姐、阿牛打得天衣无缝。一个小时过后，之前还是最大赢家的王法变成了稻草人，他被难民们打得屁股尿流，眼见芦苇杆快插到鼻孔了，王法不得不举手投降。初六高兴的跟赢了真钱一样，小马鹏是世界冠军，玩这点小牌还不是通杀，切！这是马鹏为数不多能赢王法的方式，可惜爱情不是玩牌。输家王法回到木屋便四仰八叉地睡了，赢家马鹏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终于忍不住摇醒王法。 哥，哥，你觉得小鱼这个人怎么样啊？ 王法迷迷糊糊，等明白为什么后，眼也不睁地露出了一个想入非非的微笑。 有点猛，有点笨，也有点可爱。好可爱。 王法喃喃着翻了个身又睡着了。这下马鹏彻底睡不着了，现在他也看出来了，王法对小鱼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这些日子来马鹏与他俩生死与共，早把他们当哥哥和恋人，可马鹏无论如何不想最后哥哥得到他的恋人。心急火燎的等到王法陷入深睡眠，马鹏拿出了藏在床垫下的一个笔记本，然后蹑手蹑脚地出了门。他要去逐浪号找海哥谈谈，这是他曲线救国的爱情计划。海哥正在船吧独酌，好像算到会有人来找他，不过吴马鹏出现时他还是诧异了一下。 是你？ 吴马鹏非常紧张，眼前这个男人不仅是女神的爸爸，还是从第一次见面就令他胆战心惊的大人物，他几乎要鼓起所有勇气才能开口。 海哥，我想请你现在就测试我。 海哥注意到马鹏有些发抖的声音，便给他倒了一杯酒。 你那么着急通过吗？ 吴马鹏捧着那杯白酒，忍着呛鼻的气味喝了一口，那股呛辣从口中直冲脑门。他狼狈地放下了杯子，好在酒壮人胆。马鹏把心一横，提高了声音： 是的，只有通过测试，才能让你和小鱼信任我。 可小鱼说过，保证你和王法没有问题，你可以免试。 海哥语调轻松，并不像对其他人那么严苛，虽说让马鹏免试，却又提到王法的名字，顿时激起了马鹏的自尊心。 我也是男人，为什么我不可以参加测试？我不需要靠小鱼走后门。 海哥乐了， 你小子有点轴啊。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听说你很会玩游戏。 那不是玩，是我以前的事业，对每件事我都是很认真的，现在我很认真的在了解这个岛。 马鹏最不喜欢别人用玩笑的口吻来谈论游戏，他把那个攥了很久的笔记本递了过去。这个在杂物间找到的积满灰尘的本子已经成为他上岛后最重要的宝贝。海哥随手打开一看，第一页图便跟外星人符号一般，不过海哥倒是一看就明白，这画的是从他们发现自己在漂流筏上到中途魔兽世界岛再到逐浪岛之间的风速、所耗时间、大概距离和大致经纬度。在这片磁场紊乱的汪洋，马鹏没有借助任何工具，居然徒手计算出了接近正确答案的结果。 这让海哥很是吃惊。翻到第二页、第三页，海哥更是吃惊了。这次吴马鹏画的是整个逐浪岛的俯瞰图、侧面立体图和重要位置分解图，标注了橡木屋、僧雕洞、悬臂之巅等每个关键节点的朝向、海拔，并估算了海滩、丛林、悬臂区的大概面积。如果不是清楚知道吴马鹏只不过是沿水路环岛一周和勉强登了个山间，海哥真怀疑这小子在这里做了很长时间的地质勘探。心里虽然吃惊，脸上却没表现出来。海哥指着地图上那些断层分明的浪石崖，淡淡地问， 这些地方你都没到过，凭什么断定它就是这个样子？ 好好研究身体的走向，就像一团揉出褶子的面粉会在加热作用下膨胀成包子一样，身体走向也是有一定规律的。我就把这个岛想象成在地壳运动下变形的包子。对不起，这样说可能冒犯了。 马鹏有些不敢再继续。海哥认真起来， 有点意思，继续说。自荐说这个岛的秘密可能在一个我们没找到的山洞里，小鱼和王法那天登顶时看到了一个垂直的蓝洞。我估计啊，这个蓝洞不仅直通海水，而且玻璃发电机的输入端很可能连通到蓝洞里，所以如果想得到这个岛上的秘密，蓝洞可能是突破口。 看到海哥一脸严肃，马鹏赶紧把话圆回来， 请放心，蓝洞的事虽然小鱼和王法告诉了我，但我不会让其他人知道的。 海哥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 哼，你这么费心研究逐浪岛，是相信这里有宝藏吗？ 对我来说，真正的宝藏只有一个。 马鹏咬了咬牙，终于说了出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就是小鱼，不管他想做什么，我都会全力以赴帮他。 啪，海哥一掌拍在吧台上，吓得马鹏一震。这时海哥已经黑了脸， 小鱼也是你可以打主意的吗？ 话说到这份上，马鹏干脆豁出去了。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不过我懂你要什么。 海哥冷笑， 呵呵，那你说说，你要小鱼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哪怕没啥出息都行，希望有人疼他、爱他，代替你照顾他。 海哥一愣，难看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小鱼跟我在一起发火发不起来，因为我会化骨绵掌，而王法这样的探险家跟小鱼只能是火星撞地球。你觉得谁更合适他呢？ 都不合适。 王法会带他去玩更危险的东西，再有能力保护他，迟早也会出意外。 知道什么叫意外吗？就是你以为有能力平安无事，偏偏就会出事。我不会让小鱼用生命的代价来明白。而你 虽然嘴上否定着，但海哥的语气和眼神变得平和多了。 你太顺着他，他是一头蛮牛，犯倔的时候就得靠拉，那时你靠什么保护他？ 为什么要拉？上次潜水比赛我看你也没拉住他呀。我有我的办法，四两拨千斤，说不定就能阻止他。 海哥捕捉到一个他很愿意听到的信息，满意的笑了。 哼，行啊，那就试试你的方法，如果你能成功的阻止一次他冒险，就算通过我的测试了。当然事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那时你不仅可以平安回家，还可以和小鱼做朋友。 马鹏露出了一个惊喜的笑容。 这晚马鹏被海哥留下喝了一罐软软才走，爷俩闲聊了很久。当得知马鹏并没有系统学过太深的天文地理知识，观星变位看山西行只是一种突发潜能时，海哥简直对这个不起眼的小孩刮目相看了。不过临别前，海哥把马鹏的地图本给扣下了，他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这东西要是落到了别人手里，这个世外桃源就毁了。 回木屋的路上，乌马鹏一路都踏在云朵里，他和海哥之间有了谁也不能说的秘密，海哥还许了一个看得到希望的未来，这怎么能不让他兴奋呢？逐浪岛的八个外人王法已通过测试，乌马鹏确定是有，坚强和丽丽则非有非敌，剩下了开洗车行的阿牛和初六，中学历史老师毕和解和学经济管理的自荐还没通过海哥的测试。海哥上岛后的第二个日出如约升起，早早的段叔就把众人叫醒，示意大家去逐浪号集合，依旧是船八的简单早餐，依旧是神采奕奕的海哥，依旧是他无上权威的决定。 我说过要给你们一个假期补偿，今天就出海转转。 乌马鹏的一声欢呼没有喊完，一个船员从他身后迅速地给他套上了一个黑色头套，而且推着他在原地转了起来。马鹏挣扎着被动地转着圈大喊， 你这是干嘛？ 只听得海哥洪亮的声音响起， 小马鹏稍安勿躁，出门前给你热个身，做好防护措施。 乌马鹏明白了，海哥这是提防他辨识出岛路线。好个翻脸比翻书还快的霸道总裁，昨晚乌马鹏还以为他已经成为海哥的朋友了呢。马鹏至少被他们拉着转了九圈，自然是天旋地转，站都站不住的他被扶到一个沙发上躺下，虽然脑袋还在冒金星，不过马鹏还是从海哥声音的位置认出了自己现在的方位。马鹏一阵窃喜，海哥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他干脆根据船速和摆动的幅度在脑子里画图，凭感觉来辨识方向和路径。其他人虽然不用戴头套，但也都被要求戴上了一个眼罩。起航了，一小时后众人被松绑，逐浪号已经飘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王法看了下他的电脑表和指北针，磁场一切正常，看来已经远离逐浪岛了。海哥坐在他的主位，笑容可掬地看着大家， 欢迎大家来逐浪号做客，今天我想给你们讲个故事。大家听说过弯鳄吗？ 王法心里一惊，立刻接话， 是一种被称为湿地之王，非常凶猛的鳄鱼吗？ 海哥笑了笑，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今天我说的弯鳄是一个海盗团伙。 海哥的眼神从每个人脸上扫过，王法和他对视的眼神震惊又大胆，马鹏和小鱼是一脸错愕，阿牛此刻依旧在擦拭他的酒瓶，但面无表情地和初六对视了一眼。碧和姐正在把一块苹果往嘴里送，吃惊地看着海哥忘了咬下去。自荐则旁若无人地对着他的随身镜整理发型。 几百年来，这片海域一直都有海盗出没，特别是过去十年，弯鳄团伙在这里横扫一切。他们是一群跨国犯罪分子，从海里的到岛上的再到路过的，能捕的捕，能抢的抢，能绑的绑，而且绑架敲诈得手后经常撕票。这伙人非常彪悍，特别是头目弯鳄，据说见过他真面目的外人没留一个活口。 碧和姐打了个冷战， 那把我们扔在漂流筏里的是弯鳄吗？ 海哥看了碧和姐一眼，昨晚小鱼戏谑说，如果碧和姐母子通过测试，就要他和碧和姐发展，所以他第一次认真打量了这个女人。她清秀白净， 养尊处优的双嫩白手，教师标识的透明树脂框眼镜下面是纹绣的五官，和一般女人不同的是镜片后笃定的眼神。她应该是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举止得体、面目和善的中年女人，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舒服。到海哥这个年纪，年龄、相貌、身材、地位都退居其次，对女人最高的评价算是舒服了。海哥却没有正面回答毕和姐。这几年海警一直在抓捕王鄂，他最后一个案子是绑了内地一个地产大亨的儿子，然后撕票了，海警差点抓到了他们。那次枪战就发生在我们现在的位置，打得相当惨烈。 你怎么知道的？ 马鹏好奇地问。 当时我们刚好路过，远远听到枪声就赶紧熄灯，我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一艘渔轮上有那么多炮火，真是吓人，当时把海警船都给打哑壳了。结果渔轮跑了，我也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那晚是跟湾鄂打。 下集当中，海哥带众人来到了湾鄂曾经出没的海域，并明白告诉大家湾鄂就在这一行人当中。原本就忐忑的众人开始互相猜忌，甚至大打出手。海哥究竟能不能在这轮测试中找到真正的湾鄂呢？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乔敏。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伸伸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过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